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各位同学，大家好。这个感应篇第37节说的恶报的总纲，非理非义而动，背离而行。这一句我们已经讲过两次，义理两个字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做人应该要明了，修行正果永远没有违背，可以说是事出世间一切善法的根源。深广无尽，如果是非义背离，这就是众恶之源。太上在此地特别提醒我们，这两个字认识愈深刻，在佛法里面讲呢，品位就越高。这两个字认识到究竟圆满，就是如来果地。所以什么是义，什么是理，一定要搞清楚。他的幕后这个注解的结论四句话讲得好：唯于义理见得精熟，故熟之寻之出于自然。前面两句是对义理的认知，后两句是对义理的实践。现在讲落实，所以做得那么自然。为什么佛菩萨圣贤人做得那么自然，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够随顺义理，无非是认得透彻。我们凡夫起心动念违背义理，对这两个字认识不清楚，认识不够透彻，毛病发生在此地。接着底下一句，以恶为能，我们决定不可以轻看这一句。 为什么呢？这一句正是我们自己的毛病。我的范围太大太大了，太广了，佛法对于善恶的标准为什么定在起心动念为自己是恶，起心动念为别人是善，为什么用这个标准？世间人听到疑惑，哪一个人不为自己呢？为自己，这算错了吗？每一个人都认为为自己是对的。特别是现代社会里面还有隐私权，处处要讲求怎样保护自己，不受别人的伤害。法律也保障啊，为什么佛说这是恶呢？佛的标准用意我们要懂得，世间法的标准是不出轮回不出三界，佛法的标准是叫我们了生死，脱轮回出三界。那么三界六道的业因是什么呢？就是恶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你就晓得佛定这个标准是正确的了。佛将这些因素归为三大类：妄想、分别、执着。我们现在用这个话说呢，大家好懂。佛经里面的说语是无明、见思、尘沙、烦恼。无明就是妄想，尘沙是分别，见思是执着。这三种烦恼你都具足，这个就是六道众生啊。而执着里面最严重的就是我，这起心动念都是我，我这个执着是万恶之源。所以今天以恶为能，我们想想我们是不是是的一点都不错啊。自以为是，自以为能呐！哪一天觉悟了，放弃我执，不再执着我了，不再执着自私自利了，起心动念都能够为一切众生，这是善的。所以佛讲贪嗔痴是三毒烦恼，翻过来无贪无嗔无痴叫三善根。所有一切善法从无贪无嗔无痴生起的，佛这才说得清楚，说得明白，真正的为我们解决了问题了。我们自己要明了， 啊，总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佛教给弟子们，至少啊，每天要做早晚课。早晚课的意思，我们也说了很多遍了。早课是提醒自己，晚课是反省检讨，忏悔改过自新，天天忏悔，天天反省，天天改过，这叫真修行啊！我们戒定慧三学才能够增上。一离见得越透彻，你放下的就越多。放下自私自利，这个人才叫实觉，你开始觉悟了。从这个基础上要不断地向上提升。要以大乘菩萨果位来说，实觉是初信位的菩萨，往上去还有42个阶级，这个才能够达到究竟圆满。然后你再晓得，我们佛家讲见道，什么是道？用这个地方的话来说呢，一离就是道。见得越透彻，你的品位就越高啊！从摄心到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到等觉、到妙觉圆满。那么诸位想想看，这是不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点都没错。这个地方的注解也注得很好，他说此四字乃千万世大大小小卧人受病之根也，故列于诸卧之首。这话讲得好啊，一点都不错啊。六道众生哪个不是以我为能呢？谁觉悟了？谁回头了？古时候读圣贤书啊，读佛书啊，这才开悟。开悟就是对这桩事情总算是明白了一二分。现代人不读圣贤书了，也不讲求佛法了。这个病根以前已经养成习惯了，像吸毒一样，他已经上瘾了。没有法子断掉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佛菩萨慈悲，所以今天挽救世道人心，教导人 明了义理，劝导人断恶修善，只有靠宗教教育了。啊，社会教育他已经不讲这个了，啊，似乎已经不可能了。宗教教育来弥补啊，这一次我在澳洲听到澳洲同学们告诉我，澳洲政府已经有法律规定，学生在学校念书，小学生有两三个人信一种不同的宗教，学生家长就可以向学校要求，请这个宗教传教师为这几个小孩上课。啊，他们现在已经考虑到了宗教教育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幼稚园开始，从小学开始。了不起啊，真正觉悟了啊！所以他们要求我们帮助他们编这个小朋友的宗教教学的教材啊，我们将这个讯息带回来了。那么现在他们在这个小学里面上的课是台湾印地有一本释迦牟尼佛传记，用这个做教科书。啊，幼稚园小朋友要用的教材呢，要以图画为主。啊，文字越少越好，啊，对幼稚园小朋友展开教育。所以今天在外国，啊，我相信澳洲受英国人的影响。啊，他们已经想到了道德的教育要从小教起，啊，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宗教课程，啊，你是信仰哪个宗教就可以请宗教里面的传教师来给你上课。啊，这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值得我们赞叹的，也值得我们普遍去宣扬的。啊，人家这个好处我们要学习。啊，我们中国是个佛教的国家，现在还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啊，外国基督教的国家，啊，天主教的国家，他们已经想到这个问题了，而且心量大了，能包容啊。无论哪一个宗教，不管你信什么宗教，啊，你都可以要求学校去请这个传教士来上课。并不局限于多数的学生，不局限两三个学生就可以要求学校请老师上课。啊，如果这个学校里面学生当中有几个是学佛的，家里是学佛的，家长就可以请法师去给这些学生上课。我们看到了，听到了，值得我们深深去反省。啊，下一个时机， 过力的增长，过力的强大，不在科技，在道德。科学技术再发达，工商业再发达，道德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爱心没有了。一切的交往，都以利害做标准，有利的就是朋友，没有利的就是敌人，这还得了吗？这个社会怎么会不动乱呢？这个国家就充满了危机。危机不是从外面来的，危机是在内部。所以世间有这些高度智慧的人，智思仁人，看到这个问题结真之所在啊。以宗教教学来弥补啊，来培养道德教育。中国自古以来，汉武帝正是以孔孟思想作为国家教育的方针。这个政策一直到满清都没有改变，足足推行了2000年。一直到民国，一昧向西方学习，把古圣先贤的教诲舍弃掉了。我们国家近百年来遭受这么大的苦难，要知道苦难的根源从哪来的。我们把祖宗的惩罚舍弃掉了，所以才遭难了。日本人那么个小国家能够在世界上称为一等强国，靠什么？靠中国儒家的教育。我们丢掉了，他们在奉行。他们保持不实，一方面呢来学西洋的科学技术，所以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西方人对他望尘莫及。我们有真的好东西，现在西方人发现，他们采取，他们学习，我们如果还不觉悟，还不能迎头赶上，20年、30年之后他们都起来了，我们中国又衰落下去了。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啊，那么希望我们大家都有警觉心，啊，读了感应篇，要像读佛经一样，要深解意趣。要认真地反省，把我们一切不能修善、不能开悟、不能成就的根源找出来，然后把它改正过来，这叫从根本修啊。感应篇每一句都有许许多多的事例，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行持上举出许许多多例子来提供给我们做参考，给我们学习啊，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哪些是觉，哪些是迷，我们都得搞清楚，都要搞明白啊，然后断恶修善才不至于变成一句空话了啊，认真去做才得到真实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注解里面也举了很多例子，我们不能够细讲啊，总的举出几条啊，使我们读了之后心里面感觉到很踏实啊，想想啊，以我为能，我在什么地方，哪些事情里面触犯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